全国信息化成果展2016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10月4号在平壤的三大革命展览馆举行，由金锦南同志、有关部门工作人员、出展单位干部和劳动群众参见。本次展会展出了260多个委员会、省、中央机关、教育和科研机关、工矿企业和信息产业单位推出的1000多件信息化成果、信息技术产品。